冷淡的气氛终于慢慢凝结，再回到我们当初陌生的脸，除了傍晚受伤最后点点，一开口就只剩下再见。倒退向1994那个秋天，生命中的那个你刚刚出现，爱情慢慢被泪模糊焦点，我们都爱不到终点。我们不哭再分开再缠绵，我们拥抱默默所有的抱歉，没有遗憾几天是最好的句点，最后还能一起面对面。我们不哭再回家哭的房间，承受了让所有伤痛受一点，没有眼泪并不代表爱很浅，而是懂得微笑着让彼此怀念。淡的气氛终于慢慢凝结，再回到我们当初陌生的脸，除了傍晚受伤最后点点，一开口就只剩下再见。倒退向1994那个秋天，生命中的那个你刚刚出现，爱情慢慢被泪模糊焦点，我们都爱不到终点。我们不哭再分开再缠绵，我们拥抱默默所有的抱歉，没有遗憾几天是最好的句点，最后还能一起面对面。我们不哭再回家哭的房间，承受了让所有伤痛少一点，没有眼泪并不代表爱很浅，而是懂得微笑着让彼此。我们不哭再分开再缠绵，我们拥抱我们所有的抱歉，没有遗憾几天是最好的句点，最后还能一起面对面。我们不哭再回家哭的房间，总受了让所有伤痛少一点，没有眼泪并不代表爱很浅，而是懂得微笑着让彼此怀念。